讲到用功，精进心好发，这个长远心难持。我们打气不是一个气两个气，有十个气呢，在这十个气当中，天天如是。为了什么呢？就是要保持一致。一定要学到把我们的身心全身心的纳入这个打气的规范当中。身调好了，规矩调好了，我们才能够志同道合的在这个气息当中办一点实事。千万不要打一个气还可以，打到两个气就要懈怠了。应该说越打是越精进，功夫呢是越打越成熟。不然的话为什么要打十个气呢？打一个气不就是就可以了吗？打十个气也未必人人都是把功夫用得蛮好的。是的，如果说是我们这个今年的十个期打过以后啊，功夫也没有成熟，甚至于悟也没有开啊，说不定还有来年呢。年年打气吗？这个禅堂讲到用功也是层次不同，讲到规矩法则啊，也是多种多样的，什么都有规矩。你比方说这个禅堂，这个从打气到现在，从我的感觉这天气并不冷啊，还没有到那个冰天雪地零下十度啊，所以他就伤风感冒啊就多了。那也不妨，一生感冒就有咳嗽，咳嗽每个人如果说你是感冒了咳嗽了，那么自己也要有一个准备。首先这个咳嗽不能像一般人一般的这个咳嗽像打枪放冲一样，咳嗽要咽口。什么叫做咽口呢？就是以袖咽口。你不是咳嗽，说咳嗽就咳嗽了，怎么办呢？用这个袖子，我们人不都穿衣服都有这个袖子吗？把这个口呢蒙起来啊， 以袖掩口，也避免污染啊，也可以减轻这个声音啊，那也是咳嗽也是个噪音呐、啊。现在讲究呢，你看有些的马路跑汽车都不允许轻喇叭啊，因为它那是噪音，这个噪音对人的生活也有影响，人听噪音多了还减寿命呢，这消耗精神嘛。我们现在禅堂呢人还不太多，有一部分人，特别是这个每支香坐香坐在外边，坐到外边也好，坐到里边也好，都要注意整洁，就是整齐清洁，要养成一个习惯啊，到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要注意这一点。比如说天气冷了咳嗽了，或是有痰了什么的，用一点什么卫生纸啊，这个禅堂的形象有一定的要求。有些人把这个卫生纸一卷一卷的，他就放在那个位子后边啊，因为那个东西根本就这不是禅堂的用的东西，既然用了，你就稍微隐蔽一点儿，虽然用，但是也不叫人看到啊。你说你们有好多的位子后头一卷一卷的，用过了以后啊，一团一团的随便乱撒乱丢。那说句不好听的话，我们这个禅堂成了洗手间了啊，这都是个人要注意呢。什么叫做文明啊？你那个这不懂叫什么叫文明啊。说我们说是身体好素质好道性好，他这个素质就不好了。还有坐到外边的，当然坐在禅堂这个我们这个里头这一杆里上呢也不例外啊。每一个人坐的位子大小垫子都要摆得整整齐齐的啊。还有本来嘛，一个人一个大垫子一个小垫子就够了啊。有的人就不是这个样，大多数呢都是想说是好像是我这个后边啦坐的啦不够高，一个小垫子不够还用两个，我看还要用三个的。他把这个大垫子底下也弄一个垫起来，大垫子上头呢再弄这么一个两个垫起来，这个也不上规矩。每个人一个大垫子一个小垫子，如果你这个人要是坐得大坐得呢，感觉到后头这高度不够，高度不够你就把这个大垫子里边这个填充料向后边揉一揉，这后边就高了啊。那个禅堂里面的配备 是一个大垫子，一个小垫子，一个包腿布，啊，还有这个包腿布啊，又叫做小被条，啊，也是一个人一条。那为什么有人还用两条呢？还有人用三条，这都有。嗯，那这是超乎禅堂配备的标准。你也用三条，他也用三条，那不够用啊。嗯，现在多了个小被条，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啊？这个历史并不久啊。反正我们那个时候在住禅堂是把这个小被条的，哎，都是用自己的衣服包腿子，好像是过去的出家人穿的衣服都比较宽大啊，调剂冷暖的他多半呢就是穿一个切兰褂子啊，热了切兰褂子一脱，容易脱啊，一脱就脱下来了啊，冷了嘛就穿起来，叠得好好的啊。这个小被条就是包腿子的，嗯，折下来呢是大一折小三折，折下来以后规规矩矩整整齐齐啊，放在自己的位置后边，嗯，我们这个禅堂不但是我们自己在禅堂那些用功打气啊，啊，还经常有人来参观，还有人来向我们来学习，人家都是在当参学的啊。那我们必须按规矩起一个示范作用，特别是在外边做的，好像是那个外边成了解放区了，没人管，嗯，作业不上规矩啊，腿子也不会做，包也不上规矩，啊，难看的不得了啊，嗯，打气，除了在心理上用功，这表面上，所以说是烦恨四为一，三千为一，八万细恨。啊，这行住坐卧都有个样子。我们经常这个打气之间，除了打气的头上多讲讲规矩以外，啊，而且这个讲规矩呢，讲规矩呢，随着打气的时间啊，遇到就要讲。时时刻刻呢要规范啊，不能有一点马虎。如果说这个表面的工作都做不好，那我们的内心的工作肯做也是做，肯定也是做不好的。常住上建立这个禅宗道场，从上以来啊都讲究，嗯，那么而且现在搞门寺呢比较方便，允许有四众弟子参加，都是新来的，莫名其妙的，不晓得山高地厚的啊，一头就朝禅堂这样冲，什么规矩也不懂，哎，这个话也能怪啊，他是不懂嘛，啊，他就是来学规矩的。你说说看，这是合乎打气不合乎打气呢？ 无论大家要听不要听，但是作为常住呢，总要讲的。打气就不是用功的，还讲规矩吗？那么人家听到你说你这个打气不是用功，是做什么的？打气是克气取正的，用功是在打气之前，基本上把这个功夫都用个差不多了啊。就像旧社会念书的人啊，师在寒窗磨穿铁砚啊，做什么？就赶考啊，中举啊，中状元呐、啊，求功名啊，禅堂打气也是这个样子啊。啊，你说你要是赶考中状元，你平常书也不念，到了赶考的时候去念书啊，来得及吗？打气亦复如是，功夫是在打气之前就用好了，仅仅乎到打气的时间呢，加一把火，这个饭就烧熟了，烧熟了就好吃啊。等到打气用功，这个不符合打气的精神啊。我们现在能不能做到这一点，每个人自己心里有数。但是长春的这个从上以来打气的这种精神，就是克气取正的啊，这个都是有利可援的。人家金山打气十八个人打气误了十七个半，你看人家那个克气取正，殊胜不殊胜啊，圆满不圆满呐、啊？我们羡慕啊不羡慕啊？那我们惭愧不惭愧呢？啊，彼一丈夫，我一耳。为什么人家做得到的事情我们做不到？一直到现在，三令五申，打气要身心放下，平气一切外缘。这有好多人呢，他就是你说你说，我听我听，是言之谆谆，听之渺渺啊。你说你归你说嘛，我反正也就听过的，听过了啊。有的呢人呢，听到里头，听到耳朵里头，还从耳朵里头经过一下子。有的人他根本就不听，你说你的，我行我素。那么这种人有没有呢？有的，因为这个人多了，可以说是，龙蛇混杂，繁盛同居，啊，要说的更深刻一点呢，那就是良莠不齐。有些人你这么怎么讲他就是不听。长城的规矩，既然做的，既然讲一个，既然立这个规矩，他必须人家能够守的。那比如国家的法律，国家的法律都是人家能够守的啊。比如不准杀人啊，不准杀人不能守啊，能守人人都能守吗？啊，虽然人人都能守，但是你要杀了人，那就犯法，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禅堂也不例外啊，禅堂有规矩，这个规矩呢都是大家能够守的啊，什么杀盗淫妄酒啊，啊，种种戒律，种种规矩都是能够遵守的。为什么不能遵守呢？说打板起来，你不能起来，啊，到时候跑香进堂，你为什么不能进堂呢？都是能够做到的。由于自己疏散放逸懒惰，把规矩呢放在脑后，听个人的自由，根本就不晓得什么规矩啊，甚于有规矩呢他也不愿意遵守。他说哪有那么多的规矩啊，啊，不是有人讲吗，他说现在什么时代了还讲规矩啊，那国家都解放了，我们的和尚也要解放，解放不等于没有规矩啊。嗯，你看我们这个国家不是解放了吗，啊，哪里就没有规矩了。而且讲到消佛不等到人家有规矩啊，啊，我这一个人的本身的素质自然就合乎那个规矩的要求，甚至于超过。就现在有好多人呢，啊，这个身心就很难收啊，当然这个不是人人都是这个样子，嗯，但是有少数人的形象不好啊，就给大家呢带来坏的这个影响，啊，到时候起来，到时候睡觉休息啊，该休息的时候你就要认真地休息，把精神养好，以利于用功坐香啊。有些人他就受不了，嗯，这个我们出入往返啊，随时都遇得到的啊。说是现在我还要打电话，有的人呢还要去跑外头去买信纸信佛，我说你买的这种吗，我写信给家里，先给家家妈妈呀，啊，还有亲戚朋友啊，那你这怎么叫打气啊，嗯，怪不得古人讲难难难呐，啊，难呐，啊，啊，难得不得了，什么难，做不到就难了，嗯。从佛法讲，有正法，有相法，有末法，嗯，从我们这个人类社会来讲呢，应该说是人，我们这个人类社会啊，现在这是从文明走向文明啊，啊，都讲文明了，两个文明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啊，生活也提高了啊，人的这个素质呢应该说是也相应的要提高。照佛法讲，有正法、相法、末法，那到人类社会来讲呢，他现在人的生活呢都在提高、提高、前进、前进。你看这个是这个账怎么算，那佛法讲是佛说的啊，我们现在已经正法过去了，就是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那叫做正法啊，正法1000年，相法1000年，末法有10000年啊。按照佛力说现在已经2500多年，就说3500了， 啊，总归已经是无论怎么说吧，他都进入到末法时期。当然末法有一万年呢，啊，末法就是佛的法运逐渐逐渐衰落。从这个佛经中说的五个五百年，也就是说我们这个佛的法运的逐渐逐渐逐就逐渐衰落，不像佛在世时候呢那么兴盛。五个五百年就是第一个五百年啊，叫做解脱坚固，就是佛去世以后第一个五百年解脱坚固。什么叫做解脱坚固呢？得到的人多啊。嗯，第二个五百年叫禅定坚固，什么意思呢？用功的人多，得到的少了，相应少了。再过五百年就是第三个五百年那叫什么坚固呢？那叫讲说坚固，他也不用功了，更谈不到得到解脱了，就讲吧。跟现在一样，不但是不应该讲的才讲啊。你比如说禅宗这一法，它并不是一种讲说的东西，现在呢它不用功，它就讲研究研究。不研究这个禅就跟到你，就在面前，一研究它马上就跑了，怪事儿。到了第四个五百年又不行了又差了，叫个塔寺坚固。讲说也不兴时了专门做有相的事儿人说是梁武帝这个造寺度僧他问这个达摩大师有多少功德啊？达摩大师说还一点功德没有。什么功德呀？功德两个字不是像现在我们摆在嘴上讲的，说是我拿几块钱做做布施打打斋，这是功德。那就看你的用心了，否则都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谈不到三轮体空，你也不会如此用心那跟梁武帝差不多大也罢了到了第五个五百年到什么时候了？那叫斗争坚固。这个斗争坚固非常可怕，非常可怕呀。这个斗争坚固并不是说的世间人说那个打仗是斗争，那是世间法上的事儿，而这个五个五百年都是说的佛法。说的佛法呀，就是说的我们这佛教门中所处的这个五个地位，就是说是政治政见也不一样因为我们禅宗这一法，我们说禅宗这一法是佛法的根本， 人人是不是都有这么一个共同的确认呢？禅宗是佛法的根本，就是说我们行禅宗这一法的行人都确认禅宗是佛法的根本。但是这句话每个人的理解它也不一样，不一样就是斗争啊，自己都据理力争，我这个看法是对的正确的，你不对啊，多吧。哪一种哪一派说是说道理都是说的一模一样的雷同的，各有其词儿啊。可是我们这个禅宗道场拿现在来讲，虽然不多嘛，我们在我们这个这个全国范围之内，就祖师禅禅宗这一法啊，一在执行行持这一法的也不多啊。我们所耳朵听到的眼见到的也就这么几个道场，那制度都一样吗？这不一样，不一样，这就有议论了啊。有议论就是斗争啊，斗争啊啊，有必要是吧啊，意见不一样就是斗争。但是人家这个道场禅宗道场禅堂什么的女众的啊，不允许女众进禅堂。而搞明寺这个禅堂呢，有女众，允许女众进禅堂，这就引起了议论呐。议论就是斗争哎，什么叫斗争啊？啊，那净土宗这一法，啊，那也是各有其词儿的。有正知正见的，啊，有邪知邪见的。正知正见对待一个法门派系，他也是见解不一样。说是法有无量义，没错。你说搞么是一直到现在啊，我们都一直背着这个包袱啊。不但是我们本出家人，还有一些的呢非出家人，对我们禅宗，特别是对搞么寺这个现状，他的看法也有微词儿呢。啊，那又怎么办的呀？在目前，在短时间的目前，搞明寺也只好是依然故我搞明寺这个地方确实有什么东西它不跟人家不一样，这个禅堂允许女众进禅堂呢也跟人家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可以说都有利又有弊。说说那个禅堂不允许女众进禅堂，女众不是人吗？女众不是佛的弟子吗？女众不应该被度吗？那这参禅只有是男众的特权呐，女众没得份儿啊。不是这个样子的啊，禅宗的祖师除了比丘大德以外，那还有比丘尼呢。 还有比丘尼呢，行丛林，行禅宗丛林，建道场，建禅宗道场，跟我们大僧没有两样。啊，有的比丘尼手眼高超，你那个大比丘还要向他顶礼啊。这个我们也要晓得呢，这是法呀。你看看这个是禅堂，担负多大的责任？最大的责任，禅堂既然讲参禅，参禅的目的就是明心，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这可以说是最高目的。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这个参加打气的人层次不一样，还有什么是不懂的，也要兼顾啊，兼带照顾。所以我们这个禅堂说话呢，一号在天上，一号在地下啊，一下子谈圣言量，一下子呢就谈凡夫境界，都要说呢。这个禅堂讲话会讲的不如会听的啊，这句话呀很有意义啊。不如会讲的不如会听的。那个六祖没有出家的时候，在一个客店听到一个念金刚经的人念金刚经，那就等于说他是会讲的。他是念了几十年了，他不会讲吗？啊，念就跟讲差不多啊。啊，听他念的人也很多啊，他都没有开悟，包括他自己也没有开悟。他偏偏呢后来遇到个会听的，就是六祖大师，他会听，他一听就开悟了。念金刚经的本人念了几十年他不开悟，你说这不是怪事情吗？啊，并不怪啊，这很自然的事情嘛。所以说会讲的不如会听的，禅堂讲话亦复如是。难道禅堂过去的老规矩，既然禅宗是讲行法，不是讲说说的啊，那么行什么就讲什么，什么都不许讲，只允许讲念佛是谁。如果我们禅堂呢要是规定这么一个死规矩，什么也不许讲，你开口念佛是谁，闭口还是念佛是谁啊，跑向念佛是谁，坐向念佛是谁，出入往返念佛是谁啊，睡觉做梦也是念佛是谁。你说我们这个禅堂有人受得了啊，有人他就受不了啊。在家人啊，儒教里向尚且说淡泊以明志，这个淡泊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啊？啊，明志啊，换一句话说，套我们佛教的语言就是开悟。明智吗？这不是开悟吗？字儿是不同的，道理是一个样的啊。他不是用我们说是你这个要开悟， 要修心啊，要把这个心呢、啊、修清清静静的，修清静心就能开悟了。人家儒教里像讲这个讲这么一句话呢，他说淡泊以明志，淡泊以明志这个五个字，那也是人见人意啊，每个人的讲是讲法见解他也不一样。我给他恰个注脚呢，啊，什么叫做淡泊？淡泊就是放下，嗯，啊，你只要能够放下，你那个智就明了，啊，放下一分，你这个智就明一分。他呢用那个智呢是志向之志，一个土字底下个心字。我们讲这个智呢就是智慧之智，嗯，作为一种解释，他就用这么一句话，淡泊以明志，那是世间语言。所以法华经这个方便品，不是方便品呐、啊，那是到了最后，那是法师功德品的，是有这么一句话，啊，啊，一切智士语言，或者说呢，智士经书、智士语言，滋生业等。皆与实相不相违背啊，一切世间经书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淡泊以明志，这世间经书看起来好像是世间语言，世间经书就世间语言呢、啊，啊，把它拿来做佛教的解释那是恰到好处啊。如果你要是不相信，我是没念过四书的，我基本上也没念过书，嗯，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也常常听着人家呢，什么哼哼唱唱的人之初性本善咯，啊，什么大学之道咯，啊，那个时候听听嘛，就听听，就是听得好玩哎，啊，现在回过头来啊，稍微琢磨一下，哦，这个世间语言、世间经书，那就是世间经书啊，四书五经嘛，那是世间圣人说的，孔子说的啊，孟子说的啦，啊，那不是世间经书吗？那都是治世语言，三纲五常啊，啊，孝悌忠信呐、啊、等等。它都与实相不相违背啊！一切佛说的大乘法虽然有种种名字，这个名字跟实相这个名字呢是同等的道理啊，法身真如不可思议解脱，什么一真法界，像这些个种种的名字都跟实相是一个道理。所以一切大乘经典说来说去呢都是说这个实相，说这个实相叫我们建立世界观呐、啊。那么实相在什么地方呢？在大乘经典里有啊，世间经书里像都有啊，但是呢世间的经书呢它不做佛教的解释，要把世间的经书书里像所说的这些个语言作为佛教解释，处处都是佛法，而且都是大乘大乘佛法啊。 那个世间圣人也不是一个凡夫，哎，那都是乘愿再来的。人家说孔夫子，孔夫子是如同菩萨乘势再来的啊，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化身啊。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者，即现何身而为说法，没错吧？啊，你以为这孔子就是孔子啊？啊，那么容易做个人，能为一个圣人，大成至圣先师啊，那都是菩萨乘愿再来的。啊，你说那个三字经，那不是佛法是什么呢？人之初，性本善。性向近，习向远，那纯粹就是佛法。苟不教，性乃迁；教之道，贵以专。你看看，世间圣人教人，啊，教之道，贵以专，要专修，哎，啊。心要专一耶，不然的话你那世间法你就得不到啊。人之初，性本善，没错啊。性向近，习向远。习呢，就是从无始劫以来起贺造业，起贺造业什么东西远了，因习而远了，远了什么的了呀，啊，就是那个人之初那个东西离得远了。性本来是善的啊，为什么这个性是本来是善的呢？既然性是善的，为什么它会造业啊？啊，造业只能够只会埋没本性，只有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才能够显发你的本性。你看那个三字经啊，开头几句话呀，啊，非常好，非常好啊。你就在讲那个大学之道，大学之道是什么道啊？我们现在是最高学府，他那个地方呢讲大学之道啊，志同道合。大学之道在明明的啊，就他这个文字呢，叫明是能明，明的是所明啊，明是本角，所明是凝视本教，能明是实教啊，明明的，明明的，明的呢就是我们的本教啊。这个本教要有实教以明着，才能够达到最后的大教啊。你看在底下说的更好，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到这个地方，这几句话就把整个佛法都说得透透彻彻的。什么叫做亲民呢？嗯，以民为亲呐。嗯，怎么亲呢？度他，那才是至亲。在亲民，你有哪一个佛哪个菩萨不度众生的啊？我们今天在禅堂的用功办道，也是继续本钱，将来拿来度众生，哎，那是必经之路，哎，不要说是开悟，就是你自己用功，用功也是在度众生啊。嗯，先把你自己，你自己不是众生吗？那你的烦恼，你的烦恼不是众生吗？啊， 你能够不渡吗？在亲民啊，亲民就是渡众生，以众生为亲啊。那啥是就是至亲，亲到什么样子呢？通体大悲，无缘大慈，佛法圆融到这种程度啊，哪里没有佛法呀？偏偏我们在禅堂里向的都是脚背失之啊，蹲在饭箩里向都饿死。你看看大学之道，在止于至善。至善是什么地方呢？成佛啊，佛都不要成，嗯，那叫至善。至善呢，就是达到善的最高度了，福慧都圆满了啊，烦恼都断尽了，那才叫至善呢。我们做一点小事儿，做一点好事就至善了，那差的远了啊。这是我们随便的想到哪儿了想说在哪儿了想啊。佛法吗？你说什么叫佛法呀？不一定把那个大乘经典拿着面前来叫个佛法啊。佛法是拂拭即是，嗯，一低头一伸手都碰到佛法，那就是看我们会用不会用了。我们刚才开始说的学佛法做功夫非常重要的一点呢，要有爱心。这个做功夫就是要有耐心啊。什么叫做耐心呢？耐心就是一种人，就是有韧力啊，啊，有韧力。而且办这件事情对我们中下根人来讲，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办到好的，也还不能够急于求成。说这个念佛主任哪这么难参呢？我都参了好几天了还没开悟呢，恐怕不灵，我不参了。那还谈到耐心吗？啊，这个耐心在什么地方用呢？在我们有深厚的信心的基础上加以一个耐心。锲而不舍的啊，朝如是夕如是啊，今年如是明年如是，我这件事情办不好，今生如是来生再办，持志不已，一直办下去。那么在我们禅宗禅堂的打气呢，这叫做以悟为期，不开悟我不没得时间，什么时候开悟啊，是达到目的了。嗯，这是那短期的啊，而且这个开悟还有层次。真正的开悟是什么人呢？那就是佛啊。佛的那个悟那叫做大脚，嗯，一悟不可再悟了。一般的修道的人加工进步那是有悟处的啊，一个悟处连到一个悟处，一个悟处连到一个悟处，这个大家应该是很清楚的呀。不要我讲啊，照照老人八十环形脚，照照老人是不是开悟的吗？到了八十岁还要行脚，禅房求善知识啊，只为心头未消染 啊，那就是雾呢，并不是最后的那个大角之物。修道的人，我们今天参禅学禅宗这一法的人，千万不要得少为助，啊，耐下心来，耐下心来，持之以恒的，啊，但伴恳心，绝不相转。说多了再见的，把你心来。